你好，我是曲小英。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为什么加班很久但是没成果，产品开发流程有问题。在刚入行做产品经理时，我工作过的一个团队每天都在加班，工程师叫苦不迭，设计师焦头烂额，产品经理也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就是做不出产品。最后的考评成绩也明显配不上整个团队三天两头加班的付出。后来我在几个高效率团队工作过以后，终于总结出了团队加班很久但是没有成果的几个共同特点。我也是在踩坑无数之后掌握了团队执行的黄金宝典。接下来我就跟你分享一下低效团队三个常见的大坑。第一个坑，需求变，但新需求并不是来自于用户反馈。工程师最讨厌的就是产品经理改需求，但是产品经理会理直气壮地说，我的工作是要做对的产品，改需求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产品体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终就剩吵架了，啥也没做成。在这里我并不是说产品经理不应该改需求，相反，我认为产品经理一定要根据用户反馈不断优化产品体验，这也正是迭代化产品开发的核心，即从最小化可行产品开始，逐步优化产品体验，做出越来越完善的产品。而我见过包括工作过的很多团队改需求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某个领导觉得不够好，其他组的某个人觉得有问题，或者产品经理改主意了，又或者产品开发时，产品经理和工程师间缺乏交流，结果开发了一大半才发现已经脱离了原来的产品计划。所以工程师要按照原来的需求重新开发。但是在理想情况下，只有有来自用户的最新反馈时才会改变需求。比如我们通过用户调查发现，用户对现在的设计缺乏信任，或者认为现在的产品的体验很差，这个时候修改需求或者产品决定，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而如果没有用户反馈，修改产品需求就会比较盲目，某个没有经过市场验证的假设很有可能就会推后整个产品接受市场反馈的时间，而这并不一定值得。这个时候产品经理需要勇敢地站出来，告诉他，我们可以先选定一部分用户进行产品测试，看看他们的反馈如何，然后再决定是否要修改需求，这样的效果会比推迟整个产品的发布时间更好。因为一般情况下，产品发布前都会有一个测试期，根据用户反馈做出下一步产品的决定。当然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所有产品，有些产品的前期投资会比较大，等到产品发布前再测试的风险会很高，所以需要在产品开发阶段就经过层层审批，不断调整产品需求，以确保产品一炮而红。第二个坑，做决定的人太多，做决定的速度太慢，工程师上班在等产品决定。在前面的文章中，我跟你分享了一些产品决定的内容，今天我就跟你分享一下做决定的流程。我认为每个决定都应该弄清楚到底需要什么人，几个人来做，以及为什么需要这些人。一、产品方向策略的决定，我一般会和工程经理、设计主管一起制定方案，然后向上层领导汇报，达成一致。而对于基层的工程师，我会给他们提意见的机会，也会考虑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方案，但并不会等到他们同意之后再做决定。二、产品优先级的决定，我一般会和工程经理、技术主管一起做，然后制定整个产品团队的开发时间表。对于每个工程师，我会和他一起商量他负责的几个项目中哪个更重要。三、产品功能实现方法的决定，我会和具体负责这个功能的同事一起做，如果这个决定有法律或者政策方面的问题，我会再拉上法律政策部门的同事一起决定。敏感的功能我会向上层汇报，设计和其他团队合作的功能我会和对方的产品经理沟通。明确每个决定需要什么人来做，如果这个人无法改变决定，那就可以不叫他来，这样可以减少做决定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达成统一意见，提高开发效率。 这里的难点是，产品经理很多时候根基不够硬，或者经验不够多，不敢告诉对方这个决定不需要他做，即使为了礼貌，也要把他找来，严重拖慢了做决定的速度。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和团队成员一起商量讨论，制定一个做决定的流程。什么样的决定需要什么人来做，提前把规矩定好，就可以避免这种尴尬情况了。综上所述，把每个决定结果记录下来，及时和团队成员汇报，并给他提意见的机会，而不是让所有人都参与到做决定这个过程中。可以在兼顾团队成员的主人翁意识的同时，对团队的执行效率产生积极影响。第三个坑，产品开发设计没做好。有些团队比较理想主义，每一步都拖来拖去，但是却认为到截止日期那一天，产品就会像变魔术一样变出来，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最后产品往往不能按预期发布。产品的开发计划一定要非常精准。我的建议是，至少以星期为单位，每周都要明确每一个工程师和设计师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在刚刚决定做一个产品时，产品经理都会先写产品需求文档，分别给工程师和设计师制定工程计划和设计计划。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要达到的目的精确到每个星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制定产品开发计划时，你需要和团队的工程师和设计师商量，看这样的计划是否可以顺利执行，有没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然后根据他们的意见适当调整。如果工程师觉得这一部分需要先拿到设计图才能做，你可以适当调整设计师的设计计划，以确保设计师和工程师之间的合作最优。如果工程师认为设计师得在第三周时告诉他是用行表还是用纵览，因为两者的数据结构不同，那你就要确保设计师的计划能符合这样的要求。这些都是在产品开发之前就已经提前计划的，而不是让设计师和工程师各做各的，遇到问题以后才修改。好的产品计划可以减少加班，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因为产品开发计划精细准确，确保每一步都是最优的，可以大幅提高产品开发的效率。我给你分享了产品开发流程的三个坑，都是我自己亲身踩过的。把这些内容分享给你的目的，就是希望达到我试错你绕坑的效果，提高你的产品开发流程。最后，针对现在的加班文化，我想告诉你的是，不要让团队成员把加班时间长作为一种光荣，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文化。这样的文化会助长庸人，让团队不再是结果导向。比如工程师开发做得一塌糊涂，但每天在办公室加班上演苦肉计，考评时直接说，我工作那么辛苦，难道不应该给我好评吗？但我并不是说不能加班，而是永远不要以加班时间作为衡量团队成员工作质量的标准，否则团队一定无法在规定时间内交付高质量的产品。接下来我给你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加班很久但是没成果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也是产品经理的失误。我给你介绍了三种提高工作效率的方式，来减少无谓的加班时间，确保产品有结果。第一，要杜绝根据假设以及个人的意见改需求，用户反馈才是修改产品需求的依据。在确保产品的代码质量有保证的前提下，提前发布让更多的用户看到，远远好于因为某个人的临时起意而耽误产品接受市场反馈的时间。第二，要把每个产品决定需要几个人、什么人参与弄清楚，确保不让不直接相关的人耽误做决定的时间，不要出现工程师干等产品决定而无法开始写代码的情况。第三，在产品开始开发前制定出精准的产品计划，工程师、设计师等部门同事提前计划，提前预估风险，提前调整工作计划。最后，我要和你说的是，要倡导结果导向而不是以加班时间为导向的团队文化，这样才能让团队成员把精力花在做事情上，而不花在苦肉计上。最后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你团队的效率低下是踩了哪个坑？你打算如何解决？你是否还经历过因为其他原因造成的团队低效？欢迎你给我留言。